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又请到位诗人上嚟，同埋系一个年轻嘅诗人喎、 啊。一集将嚟咧，一集比一集年轻，即系为咗令我哋嘅诗心更加之系充沛，一直要有新血噶嘛。 冇错。 咁呢位诗人咧系年轻人入边嘅前辈，因为点解咧？其实佢哋系有一个诗社嘅。 嗯。 咁咧叫关于诗社，系依家香港即系最年轻一班诗人组成嘅，亦都系一个好实力嘅诗社啦。今集我哋嚟嘅呢位诗人咧，洪伟咧，咁就其实系关于诗社入边咧比较早发表作品啦，同埋出诗集嘅，同埋亦都系写作都系属于系好丰盛嘅一位诗人啦。咁洪伟咧，佢未开声之前咧，其实咧就好多人咧系以为佢系女诗人 的。哦，這个名字好似好女性化啊。 系啦，咁你开下声啦，洪伟。 喂 ，hello hello， 嗱咁样把声系好男性啊。 咁而且我系男性嚟嘅， 我都有个咁嘅误会。其实唔单止系个名啦，因为一开始最早睇佢嘅诗嘅时候咧，佢嘅诗咧比较中性， 啊、 但系后嚟好快睇得出系一个男诗人嘅诗。 其实点样睇嘅咧？ 点解咧？可能因为咧，我哋一开始洪伟早期啲诗咧，即系受夏雨嘅影响啦，就睇得出啦。 台湾嘅夏雨 系啦，咁男诗人受夏雨影响，其实唔系少，但系好难嘅。但系佢又受得都几圆熟嘅，我觉得又系，即系几可乱真。有一啲诗，但系后嚟我睇佢出诗集嘅时候咧，佢又既有向夏雨致敬嘅地方啦，亦有咧撇清呢样嘢嘅啦，系嘛？ 系冇错冇错，都可以咁样理解，系。 但系个书名，你嘅诗集书名，就大家一睇就知系即系向夏雨致敬啦，吓。最后调酒诗变在莎莎女失踪。咁你係好鍾意佢嗰本莎莎嗰本诗集？ 都其实真係几鍾意夏雨嘅，不过我諗最后应该都要走得出自己嘅风格，或者寫得出自己所喜欢嘅嘢。我諗最后尾都应该要失踪嘅，让夏雨嘅某一啲形迹失踪。 嗯，你有冇俾过呢本诗集夏雨？ 我冇喎、 啊。你估佢有冇睇到过呢？ 我就比较难估佢，我谂佢应该未睇过，佢咁深居简出， 咁酷系嘛？ 系 我帮你送俾佢一系， 佢应该睇咗都话自己冇睇过。 嗯，系啊。咁其实咧，我觉得向夏雨致敬系好应该嘅。我哋呢一代吓，即使我呢种系完全唔受夏雨影响嘅人，我都好中意佢吓，好中意佢同佢嘅诗吓。 系，我发觉好多男诗人都中意夏雨。 咁男诗人中意咧，有多重嘅，多重嘅中意系。 多重重， 既系中意诗，又系中意女诗人啦。 系冇错，冇错。 系啊，咁其实咧，我为咗表示我哋向佢嘅致敬咧，我拣呢洪伟嘅第一首诗咧，其实就同夏雨亦都有好大关系嘅，就系《怡海不知道》呢首诗。咁不如我哋讲呢首诗之前咧，我哋请洪伟读一读呢首诗先啦。 好，《怡海不知道》，至于罐头的线破边以后。茄汁鱼你放到微波炉里加热，白墙的石头斑驳，我们像是穿着自己的外套聊天，过别人的生活，怎样呢？最近的日子，最近的电话亭，我们关上玻璃盒的蓝门，但是原边冇避雨，但长满指纹的听筒只容许我们说一个词，黑色的不锈钢书立，玻璃灯罩，磨砂。炎日的午后，我把琐琐碎碎的沉默逐一分类上锁，用眼球奏响一台不存在的钢琴，而黑夜的海里朝我直撩的窗砸石头，空气泛白，在下一轮盛世之前曾经独自玻璃鞋的太阳前厢，诗歌尚未结伴游向丰收的果园，便因为消失的海岸线吐出一圈又一圈硬币内里大坑纹的忧郁，自动贩卖机依照浪的深浅，由开朗到孤绝，整齐陈列的雨伞，而雨一直在洒，浸满记忆里的抽屉， 渗漏到车门外，那左脚刚刚跨过公车的阴影，而右脚滞留于尚未松开的楼梯。躺开钢骨雨伞，我让雨沿着弧道划线，当青苔沿着扶手蔓延到听筒、舌头和一切打盖睡的蚂蚁。斩首的对话，当我习惯潮湿，习惯倒坠被浮在海浪上洗过，习惯在你可能或可能没有掠过，滞留在四线公路旁的电话亭和墙上铺满漆油的眼神。所谓难过，那台被雨围困的电话只是在海里独自仰着青苔，像你低头收拾一桌子鲜崩活跳的鱼尾甲。当射线里摆动鱼腹的生之欲望，在旋转里控制呼吸，血在我们合唱的甬道里默默循环温热，而海不知道，而海装作不知道。 啱啱听过就是洪慧亲自朗读翻佢嘅诗啊，而海不知道。 嗯，而海不知道呢，咁我谂熟悉夏雨嘅朋友呢，就会听得出呢个入边一个暗号啦。就是夏雨有一首好出名嘅诗呢，叫《鱼罐头》，给朋友的婚礼有关 啦。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咁所以佢呢一开始呢都系解开个罐头，斗个茄汁鱼出嚟。但系嗰首夏雨嗰首诗其实好短嘅，我都可以读一读啊，有关嘅吓。佢话鱼躺在番茄酱里，鱼可能不大愉快，海并不知道，海太深了，海岸并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猩红色的，而且这么通俗，所以其实是关于番茄酱的。咁夏雨嗰首诗呢，就副标题就都几衰嘅，叫给朋友的婚礼。写首咁嘅诗俾人哋嘅婚礼，你真係摆明係即係到底其实番茄酱可能就係婚礼，大海可能係爱情，即係我嘅理解吓。但係海并不知道吓，海唔知道婚姻到底係唔係幸福嘅吓，可能係咪开心嘅，即係咁样理解亦都得啦。咁而洪慧的海不知道呢，海到底不知道什么呢？其实海其实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我觉得海又好像是知道很多东西这样。是因为在这首诗里面呢，海是其实是在每一个地方出现，甚至呢是在你 的人的血管里面呢，都好像是一个海在澎湃咁，又好像在雨水里面流过你的你把遮啦。这样其实海到底是不是其实他知道很多东西呢？ 只不过是装作不知道。 咁其实你觉得呢一组诗呢，因为呢首海不知道呢，其实佢同前面首诗有啲关系。前面呢就讲緊画线嘅。画完线之后呢，嚟到呢首诗呢就变咗系开罐头啦，都系画线啦。咁其实你呢一组诗呢就都几暧昧嘅。又有啲爱情嘅感觉。但系呢你又好似好不经意或者是好不在乎咁样。 是啊是啊，我觉得一开始写的时候，我觉得我想一开始写诗的时候都好喜欢写这种感觉的，我觉得是咯。因为暧昧其实本身都可以制造一些张力出来。很多时候呢，年轻诗人我们都很喜欢写爱情的，是咯。那很多时候这个爱情都是失败的。是所以呢我们都是会写这类型的诗的，我觉得。 哦，因为失败，所以呢写到失败的爱情的诗的时候就要死撑。 是的。 这首诗其实是跟爱情可以无关。 可以无关。 可以无关。 咁我除咗呢首《而海不知道》，仲另外有一首系《不知道》喎。 又系《不知道》喎，但系呢首《不知道》咧，又好似更酷一啲喎。我哋又请洪慧嚟读一读呢首短诗《不知道》。 不知道，假如一个人临终前，所有时光会以光速搬演一片，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两次生命。像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故事，故事的开始关于闹钟。从前有一个人在悬崖上堆着石头讲故事，那夜我的灵魂腾跌如同卷曲的绳索，而寒气从脚底一直深中透露。黑夜我用双手抹开自己的眼睛，没错，病人总是会联想到童年，然后再由童年联想到墓碑。不知道，我记起年幼时读过的一本连环图，108个好汉，每个都不得善终。 刚刚听过咧，就系洪慧嘅《不知道》。 系啦，呢度不知道咧就冇主语嘅，但正正因为冇主语咧，显得真系都几冷酷吓，好似我哋大家都陷于呢种生同死嘅困惑之中啦。其实呢首诗同前面嗰首诗咧，仲有一样嘢系呼应嘅，就系嗰种故事透故事嘅嘢。咁其實洪慧本詩集入邊咧就出現好多卡爾維諾嘅影子嘅嚇，即係如果在冬夜有一個女人就出現咗幾次喺佢詩集入邊啦。咁呢度咧亦都令我諗起，即係呢個如果在冬夜有一個女人呢種講故事嘅方式，佢有從前有一個人講故事咁樣。呢種故事透故事嘅出現喺你嘅詩入邊，即係你覺得咁樣玩嚇其實你仲有冇其他嘅心意喺度？ 是其實很有快感的，當你個人的狀態比較好的時候，可以一直一直，你會覺得這首詩可以一直這樣寫下去，可以一直一直一直寫下去，不會停止。不過早期會再可以再寫長一點， 再遊戲一點，我覺得早期的遊戲成分更 而家就可能比較寫嘅時間多咗啲啲啦，我唔希望理解成為係可能個人嘅對於詩嘅敏感度低咗啦，我唔希望咁樣理解啦，可能係我另外有啲嘢想講咧，譬如生死可能我想講啦，咁可能就要再落實一啲啦。 我覺得係剛剛相反，唔係敏感度降低咗，反而係咧呢首詩好明顯係更加有力，同埋係更加之係觸及到嗰個最基本嘅嘢啦。咁佢由童年聯想到墓碑呢度咧，佢後邊嗰度其實都係一樣啊。佢年幼讀嘅。竟然是很多人的死亡这样东西。咁我都即当然呢 ,108 好汉梗是指呢个水浒传啦。咁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感，大家都是很小个的时候第一次知道这种这么宏大的悲剧是通过水浒来知道的。这个故事透故事呢就不用直接写出来的，它前面是真的说故事这样讲出来。但最后边透这个故事呢就透是真的同这108人的命运呢可能同一个普遍人的命运是透在一起的。 咁啊，呢首就不知道啦。咁啊，另外继续啦，我哋 继续怀疑主义吓。 好啊， 下一首呢又系其实都是不知道，但是无从判断，好短嘅一首诗。 无从判断，孩子，当你把自己开放成一把扇子，水浅在你的胸膛，我无从判断，那是年轻的春天，亦或一个都市荒芜锈蚀的开端。 无从判断啊，都是洪慧的作品啊。哇，这首诗好短哦。 虽然它是无从判断这两者，但是这首诗对于洪慧的很多诗来讲是属于比较容易判断的一首诗。容易读得明，因为为什么呢？它的意象感非常之强啊，甚至是很动画片这样的。那种卡通是好像阿基拉这样。 阿基拉。 就是啦，阿基拉那比较成熟的动画电影啦。就好像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一滴水滴落一个小朋友的身上， 是 他的胸膛。时候呢，哇，可能即时整个世界崩溃，开始生锈由佢嗰度，即系水又可以令人生锈，亦都可以令人发芽噶嘛。即系到底佢会点样咧？咁诗人系故意唔去判断， 系咪咧？ 唔系故意唔去判断嘅，只不过我觉得，譬如一个孩子咁样，一个孩子佢进入社会啦，你唔知道佢会发展出一个好好嘅性格啊，定话佢会驾轻就熟咁融入咗呢个社会嘅各种各样嘅唔好嘅啲坏习惯。就好似一个孩子佢初尝爱情嘅时候，你唔知道究竟佢呢个爱情系佢至死不渝嘅爱情啊，定一话佢会从此习惯咗不断咁样去追求各种各样爱情入面嘅欢愉，而唔能够喺爱情入面揾到一啲更加重要嘅嘢咯。 我冇谂过无从判断呢首诗系同爱情有关啊。 所以啊，其实诗有时候真系唔去判断会好啲。好似呢首诗咧，我哋好似讲多咗咧，反而咧系真系局限咗呢首诗啊。其实呢首诗嘅关键系开放。啊！你把只撑开之后，你可能其实呢个观察系好细微嘅。我哋经常会系话，我哋撑把遮系嚟挡雨噶嘛。但系其实经常系撑把遮嘅时候，啲水系溅到你成身都系。咁嘅时候，呢把遮到底系雨嘅里面定系外边咧？我觉得都系无需判断嘅。 因为一首诗系啦，一首诗你唔需要以作者为准嘅。咁每一个人都有佢各自所喜欢嘅一个解法。 其实从呢度开始，大家其实睇到啊，洪慧嘅诗嗰种，即系佢有好鬼马嘅地方嘅吓，好多啊语言上嘅实验啦，啊嗰种实验咧又好有趣味嘅。佢其实有一批诗系咁样嘅，但系我拣一首咧就啲评论者冇提到啦。咁其实好多评论者提到佢有一啲系语言游戏拆解语言嘅诗咧。咁其实呢首都有啲咁嘅成分，但系又唔止于呢个成分，就系、是。 成为，所以我们到码头看海，就会成为码头看海长出潮汐吗？一匹马的头，我问他的姓名，我们就把矮凳搬来，看玻璃长成房间。我跟那匹马到石头特多的码头，读昨日的早晨，你把所有衬衣逐一洗烫干净。我就是管风琴，我管风把忧郁对角接叠，我用管风琴把白昼弹成黑暗的呼吸。马儿开始对着浮藻读诗，他每逢踏到石头就开始口吃，每口吃一次，我的管风琴就成为头痛。我在头痛的房间看头痛长成笔盖，把笔锋完整包裹。而这里的海没有搁浅的帆，也没有牧羊人。我跟马儿说，我害怕石头。马儿对我说，石头可以建造房屋，房屋把风读多了，就可以跟天空交换窗框。一间房屋长出另外一间房间，一个森林长出另一个森林，我的管风琴就跟笔盖弹琴，呼吸就成为一种看不见的钟楼，石头就生在树木下面，我们安然温暖。所有我浪费，我们让其成为无意义，所有负担就成为肩头。马儿可以在草地上吃草，马儿休息，我们把马儿引到码头的浅水处作弄它的鬃毛。 呢首诗好可爱，其实系嗰种变幻喺入边吓，即系当然啦，一开始码头，我谂呢度诗人系还原翻我哋细个嘅每一个场景。我自己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听码头嘅时候咧，因为我系细个系生活喺一个冇海嘅地方嘅、我唔知道码头呢样，我真系咁样问，即系爸爸阿码头同呢个马嘅头有咩分别？咁、我谂，但系我谂好多人细个都咁样问过，但系可能好多人大个咗咧，都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戏言咯，儿童嘅戏言。但系诗人就会好认真咁样，即系诗人嘅有时就系将呢啲我哋作为儿戏嘅嘢认真地对待。结果一认真不得了啦，一认真就会出现咗咁多成为啦。呢首诗咧系咪纯粹游戏呢？又唔系、我觉得 系、我都觉得唔系。其实我觉得好多诗都系一种半推半就嘅状态咯。我觉得除咗系想喺马头啊、马嘅头啊、石头啊、马不断咁样去转换之外咧，亦都系其实又可以讲一种对生活同埋对情人嘅关系咯。我都觉得 又有情人出现、原来最后都系由爱情去索引啊。 系啊，都可以嘅。其实我都觉得，因为有阵时你都会害怕喺段关系入边有石头啦。咁但系可能即系如果喺段关系入边，你可以处理到个困难嘅话，你那段关系又会进入了另外一种的状态。 即是石头成为另外一样东 西。是的，这个就是整首诗最精彩的地方。最精彩不是马头或者一匹马的头，是那块石头。而且它所有入面的成为都是写出来的，成为什么成为呢？但是石头成为什么呢？它是没有直接写，它说石头就算在树木下面，我们安然温暖。即是其实石头呢都可以有像一匹马这样。正如刚才洪慧自己说的，这种状态的诞生可能正正因为一个障碍或者一个我们所谓的困难而变成了另一个状态令我们。 系咧，负担可以成为肩头咁样。 负担就可以成为肩头，简直系警句啦。 呢句好，我都 其实呢一部分嘅诗都系，我觉得咧，你系唔系一种港台诗歌嘅传统啦？反而呢首诗有啲似北岛啊、多多啊嗰种诗歌。你有冇受大陆嘅诗歌影响？ 可能少啲啦，有听过北岛嘅课啦，系咯，有上过佢嘅课。 即系佢啲超现实主义系更加之干净利落， 系佢就好好摆到明嘅， 系好截然啦。咁同样都系成为啦。咁过咗几年之后，阿洪慧咧，佢话佢系唔觉意又写一首诗叫成为，但呢首成为咧就苦涩好多，当然会令我哋谂起好多好现实嘅嘢。我哋听听洪慧读呢首新嘅成为。 成为。当那孩子一直梦见炮轰，已经一段日子我没有梦见自己被空半角，然后成为难民。神像没有说话，我在天桥的转角搭起帐篷，滞留已过。故居的屋檐一直在抱怨，村庄那时还没有通电，或者我们应该一辈子耕田。我从远方来到海边成为佣工，有时我成为他人，又成为物品，像潮石在海岸里风化，又像桥梁看着远洋轮在身体下驶过，或者是一棵草露宿野外。我是旋律遗下的拍子，跟着一群狐狸踏错误的舞步，噩梦完结，噩梦继续，炸弹让土地开花，时间成为残花败柳的废物，死婴、女孩、士兵。我在梦里看见自己成为100岁的老人，满身斑点以及黑色的气味。 咁啊，呢首成为同头先嗰首成为啊，就个意境好唔同。 系啊，呢、這个少年诗人成为一个沧桑嘅诗人啊，其实呢个诗系佢上个月写嘅啫。教宗讲啦，话其实我哋依家系第三次世界大战，都有道理嘅吓，到处嘅战火。咁呢首诗当然最表面嘅就系呢种战争啦，但系入边有一啲好微妙嘅嘢，我又觉得好有意思嘅。比如话呢、這个孩子同我嘅关系系咩关系呢？同埋咧，点解我哋嘅所有嘅嘢都系由梦见嚟完成嘅呢？系咪我哋比如我哋作为一个香港嘅诗人，注定同呢种真实嘅苦难系要隔开啲嘅？ 我哋虽然可能同战火无关啦，但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受住唔同程度嘅压迫咯。我觉得，发梦嘅时候嗰种真实嘅压迫感，你系唔会知道自己系发紧梦嘅。我曾经有一个好真实嘅感受，就系喺个梦入边有几个人咧绑咗我手手脚脚，然之后咧举出好多证据咧显示我系一个半角嘅人。于是咧。我就百口莫辩啦，系啦。咁最后屘咧，就以即系喺梦里边用我哋传统嘅广东话问候作结啦。咁然之后咧，就全屋嘅人都醒晒咯。 哦，真系听到你咁样， 就好少你嘅发梦会系梦话会咁清晰嘅。 咁整定你仲唔可以做特首喎？ 系啊。 咁其实呢首诗入边有一句咧，我觉得要提出嚟大家注意嘅就系、是、时间成为残花败柳的废物。其实咧，我哋一般嘅想象或者我哋正常。逻辑系时间令啲嘢变成残花败柳，时间本来系一个呢个幕后黑手，将所有嘢都变成残花败柳。但系连时间本身都成为咗呢种废物嘅时候，其实你自己无论成为呢个半国难民又好，成为100岁嘅老人也好，你都已经系无从抗争噶啦。好灰喎、 啊，好灰啊！点算咧？我都唔知点算。 咁啊，唯有我哋下个星期再请阿洪慧嚟再同我哋解答啦。啊，因为今日时间就差唔多，仲有好多阿洪慧嘅诗咧，我哋想听嘅。下星期再请你上嚟啦。 好， 多谢，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